敞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轻捻指尖，揉碎了我。你鼓动风雨，卷走了我。你掀起波澜，抛弃了我。我俩太不公平，爱和恨全由你操作。可今天我已离不开你，不管你爱不爱我，我俩太不公平，爱和恨全由你操作。张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轻捻指尖，揉碎了我。你鼓动风雨，卷走了我。你掀起波澜，抛弃了我。太不公平，爱和恨全由你操作。可今天我已离不开你，不管你爱不爱我，太不公平，爱和恨全由你操作。可今天我已离不开你，不管